在艰泥泥战斗到底， 横跨廿载，癫狗照吠。三月十八，《癫狗日报》电子版面世。 翻第二节， 嗱，我哋咧就有啲可能听众啊，咁样有啲反应咧，就成日觉得我哋讲文化咧就好离地嘅。咁 文化应该离地 嘅。我哋实际上我目的就唔系咁样，我讲出啲嘢其实好大众嘅嘢，不过有啲人即系香港人可能太忙，咁我哋講啲文化嘢，兼仲有啲隨手可得嘅文化嘢 啦。我想講呢樣嘢，我要補充一個角度嘅，即係香港呢個情況咧，就唔係一個正常情況嚟，只不過因為我哋響度。我哋喺度生活得耐，我哋習慣咗，我哋就以為個世界係，其實個世界唔應該係咁，世界唔應該係咁嘅意思係咩咧？就係、是、你唔應該花你一生嘅精力，花你一生嘅時間走去供一層樓，呢、這個是其一。你唔應該每日工作超過十個鐘頭，呢樣嘢係唔啱嘅。你都唔應該將你所有嘅時間咧擺喺揾錢上邊。其實一個正常的即係健康的生活的形式咧，就是你有工作的時間，你都有休息的時間。我講真係休息的時間啦，休息的時間乜都唔做嘅，有充足的睡眠。有剩下来的余下的时间给你选择你自己想做的 最近的我们最讲一样东西最重要的一样东西就是国际意识要关心国际意识、即是你听电视新闻报告你关心国际新闻、当然得几条而已可能得几条而已那我们的好朋友张翠容出版欧亚现场在香港都不知道卖到几本我不知道、即是但是我们告诉你有这种人香港有咩人去關心歐亞現場、歐洲亞洲嘅現場？咪真摯採訪嘅喎，我哋個老友，我哋個朋友啊，咁樣咧，譬如今年三月份咧，就係全香港一年裡面最忙嘅一個月份嚟，最多文化活動發生嘅嘢啦，藝術節啊、電影節啊咁樣， 係啦，你可以數俾大家。 阿巴蘇啊，一連串嘅嘢多到不得了。阿 Central 你知唔知道咩嚟？在海皮有一個大的 art fair， 我哋去過噶， 同呢個 art basel 細規模少少啫，都一樣好大規模嘅，咁樣即係忙到不得了。另外啲拍賣行拍賣咯，晚晚咧都博取博嘢，即係直情旺到不得了。咁你而家啲畫廊又展覽，咁多到咁，如果你完全唔理，冇辦法嘅。電影又多得不得了，因為電影奧斯卡頒咗之後咧，啲得獎電影全部湧入嚟，係嘛？另外其他啲歐洲電影節嘅得獎電影又呢個時間又推出嚟，咁台灣片又入，大陸片又入，咁樣即係直情睇唔切嘅多到，咁另外話劇又唔切，徹底俾你話劇又不停又出新嘅話劇，係嘛？咁所以咧，一般人咧。即係以為我哋講啲嘢係好離地，其實好係貼地。我哋轉 你隨時你去得㗎， 去得㗎， 隨時去睇㗎嘛。 嗰啲人唔去啫嘛，冇辦法㗎。 亦都有人去，只不過咧就大家覺得哇，即係唔會攞嚟做一個公眾話題。 咁我哋咧就咁，我哋咁講嘅，我哋覺得咧，我哋有幾個 point 要講，我哋有幾個原則要講。第一咧，我哋好多時候咧就希望講一樣嘢就，即係最難講嘅，食咗當去咗啊嘛，睇咗當去咗啊嘛。你睇咗當知道嘅，知道就當去咗噶啦，咁樣。但呢樣嘢我都要鼓勵，雖然好戇居，但係我都要鼓勵，乜都要知道。因為你點解咧？你唔知咧，就好易同個世界脱節啊。同埋咧，你太多嘢唔知嘅時候咧，你跟住對其他嘢冇興趣啦，跟住俾人越拋越遠。 唔止嘅，呢、這個對你嘅生活嘅品質有影響。 有影響。 有影響就係點解你覺得成日覺得咁悶咧？覺得。即係咩嘢都俾唔到你興趣咧， 就因為你自己將你自己的眼界收窄了嘛。 另一樣嘢，朋友一樣嘢咧 ，Facebook 人哋寫好多嘢，你冇反應嘅，就表示你已經脱離，即係俾人拋離咗你啦。因為你冇反應，人哋講嘅嘢你唔知佢講乜啦。 啊， 譬如話人引一段新聞啊，邊個死咗咁啊？喂，你都唔知咩事？ 誒 ，Stephen Hawking 死咗，邊個嚟㗎？關我咩事咁啊？咁好大鑊㗎， 咁好大 件事 嘅，你唔會解俾佢聽嘅。另外，譬如話嗰、那個荃灣自個時裝設計師又因為一年有好多名人死嘅，你知道香港地，喂你都冇反應嘅，咁啲人唔會話俾你聽，人咧因為世界轉緊嘅，佢唔會因為你唔識嘅而停一停話俾你聽噶嘛，佢唔會噶。咁你聽你冇反應就算噶啦，第二頁嘅第二頁噶啦，咁你等於你咪失咗好多嘢咯。咁你樣樣咧得個嘴角壓背咁，人哋寫大輪冇反應咁，你冇。 但係而家最大的問題就係呢種咁嘅反應，大家覺得係理所當然，而且甚至係我嚟去嘲笑其他人啊嘛。嗱，舉個例子，譬如話，我哋講嘅 Stephen Hawking 死咗咁，有啲人我真係睇到呢段嘢噶，邊個嚟噶？關我咩事咁樣？咁一旦呢個形成主流咧，即係嗰啲去講呢樣嘢嘅人咧，都覺得自己係咪有問題啊嘛？咁我呢度我同阿妹叔同佢講。你去關心個世界是沒問題的，這件事反而是應該正常的。 正常，跟著人家講的電影，Hawking寫電影好很多部講他的電影， 我的方程式， 我的方程式，這些東西你沒有反應的時候，人家不會就你，即是我意思是什麼，基本上你有多少反應，知得多，你覺得世界生活多姿多彩。 不止的，這件事其實對你的心理健康很大影響的。即是為什麼我反覆去說這個問題呢，就是因為大家都知道近年其實很多人自殺，特別是年輕人，這個其實跟那個經濟環境不是直接掛鈎的，原因就是即使你有一個很好的經濟條件，但是你的生活本身呢，如果沒有足夠的所謂刺激，外來的刺激和足夠的一些 incentive 呢，你個人呢久而久之呢，你會變成一部機器，你會有一部機器就很大件事，你找不到生存的樂趣。 我舉個例子，最近的開槍案那件事，喂，那個即是媽媽人的仔 賣樓， 喂，那層樓400萬來的，400萬，咁樣全香港很多人沒有這400萬的，咁你想想，幾人拗咩啫？ 拗咩啊？ 咁你真係諗下，好戇居，即係我諗一半人冇400萬嘅香港。 唔關事嘅，你10萬蚊都可以，即係你好少錢，你都可以令到呢件事出現。咁問題就係你視野，即係我哋講視野收窄咗咯。 即係一個人有視野闊啲嘅話，佢唔會因為咁啊而鬧交噶嘛，鬧到咁鬧到要開槍咁大件事噶嘛。 所以而家咧啲社會學家咧，其實係體驗到成個問題嘅。精結在哪裡，我們做這個節目呢，我們當然沒有這樣的條件，沒有這樣的能力說你就是大家即是豁然開朗，但是我們不斷去宣傳給大家聽，就說你當一個人呢，你對所有東西你都有興趣關心有充滿一種活力的話呢，其實這個人不會怎麼 depress 的。 我有個朋友說，即譬如我舉一個例子，為什麼他看八卦周刊或者八卦新聞，喂，他有一個很特別有一個功能，就是你多點樂趣，多點樂趣，那你連八卦新聞都不去關心，連樂趣都連最cheap的樂趣都你都不要， 是啊，那你就算賺很多錢，其實你個人沒有 動力。當然樂趣很多種，但是有一種我們要最高級的樂趣一點，有些人問題是一樣，如果你找不到最吸樂趣，你cheap的樂趣，你cheap的樂趣。 我就不會說介意呢，即所謂的精緻文化和普及文化，或者甚至低俗文化之間的分別，因為點解呢，如果你正注歷史咧，睇歷史咧，其實普及文化咧，佢過得一段時間，佢就變咗政治文化啦。 咁係，你呢樣 莎士比亞嗰個年代睇莎士比亞係一種通俗文化嚟嘅，人人走夫泛卒，無上之貴族下之。 莎士比亞係企來睇噶嘛， 下面嗰班， 等於你咬借幫啊，咬借咁啦。 等於睇夜場個咬借幫， 咬借幫睇啫嘛。 呢個歷史上咁，但係佢距離一遠咗，你咪而家當佢政治文化。 政治文化啦， 咁。我哋自己都有呢個咁嘅情況噶，譬如話喺我哋嗰個年代，我哋聽呢個粵語難曲，即係呢啲中文歌。咁嗰個年代咪聽咪聽咯，就一開心。喂，而家唔係，而家你睇下佢書店， 如果開始寫呢啲填詞人呢啲，即 係個名啊， 唔係每一個都有，而家譬如黃沾又有，劉國沾有專輯去 討論 研究佢嘅歌詞啊嘛，係咪啊？所以呢啲就即係大家要即係唔好過分去將呢樣嘢分隔啦。譬如話，哦，你中意聽Mala， 你中意聽 Brahms， 或者你中意聽 Glenn Gould， 咁香港大有人在嘅，你就唔好覺得即係聽呢樣嘢自己好高檔，你都唔好因為你聽譚詠麟，你聽許冠傑覺得自己好低檔，因為而家譚詠麟、許冠傑已經開始上神台啦。 即係佢講曬我哋我哋立立雜雜乜都講， 係乜都講， 乜都講，唔好呢個世界 不能偏廢， 冇離地嗰樣嘢，咁有離地啫，你真係係嘛？你譬如話你食餐飯幾百蚊一千蚊食餐飯，咪將來又係你食噶嘛？因為餐飯你一份有份食噶嘛，你都可以去食嘅餐飯噶嘛，點離咩地啫？係嘛？不過你因為暫時，因為而家你做去唔到呢個 level。所以又以為由呢個佢哋講啲嘢離地係嘛？ 同埋香港咧就好有一個好強嘅優勢。香港唔似某啲外國地方，就係你有錢有階級先做到某啲嘢。譬如你喺 係人可以做一樣嘢㗎。 唔係你就算我你儲夠錢，唔係唔好話儲夠錢啫，唔係你即係覺得手可以洗下錢，你咪半島飲杯下午茶咯。 係咯， 冇人唔會俾你入去㗎。 而家咧遊輪嗰啲，哇好多平民去走咗去遊浮㗎，大佬。 咁香港就係有呢個好處啊，即係佢嗰個階級嗰個分嘢咧， 冇啦，而家冇啦。 你譬如喺外國咧，好簡單啦，你喺美國，你係黑人或者你猶太人，到而家仲係啊。有啲互助你入唔到去。 係啊。 咁香港你冇呢樣嘢嘛？ 香港冇呢樣嘢嘛，你咪有去食咯。 你去英國咁樣，一聽你個口音咧，有啲人就唔會睬你。 唔會睬你噶，係啊，有呢樣嘢。 咁即係你香港暫時都 so far 都未去到咁啦。咁但嗰啲我哋唔講啦。咁我哋今日就即係三月份咧，有冇出介紹下啲文化活動啦？ 嗱，我覺得最重要的一樣嘢咧，都係電影節，因為咧電影節有個最大嘅目標啦，我聽佢國際兩個字咩意思啦？你就真明白啦，你打開呢本書揭一揭，知咩叫國際啊？因為有呢個世界咧，啲人咧就以為咧西片就西片咁樣，喂佢冇分到原來西片咁嘅嘢喎。外國語言嘅電影多到不得了，即係你嗰種觀念真係要。即是世界几大洲你真的要清清楚楚平时人接触不到。你入去国际电视打这本长刊看看节目表看看就知道这个世界几大。我们看电影呢有两方面有几种层次去看有些就是电影迷的层次跟导演。另一种你可以不是这样做的你就这样动。當了解嘅世界，了解下啲中東國家、非洲國家嘢嚟睇嗰出電影啊，拉丁美洲國家睇啲電影，都對你個世界觀有幫助嘅。 其實我哋就認識嘅世界好多時候，我哋都係靠一種 通電影，通過電影。 唔係，我仲要比較抽象啲 narrative 啊。我哋認識嘅世界係透過古仔認識世界。 係啊。 你呢個古仔認識可以係小説，可以係。話劇可以係就電影，但係因為電影呢個媒體，我哋個年代咧就比較盛行，所以我哋好多時去認識歷史咧透過電影。 電影係最快嘅方法，兩個鐘頭搞掂啦。佢講 即係起碼知佢大概係咩嘢。 大概咩嘢？ 咁但係當然一個好大嘅前提就係大家唔好覺得你睇個電影就係真實嘅事情。譬如最近睇呢個《丘吉爾》咁樣，咁好明顯最後嗰段佢喺火車講嗰段嘢就根本係冇可能嘅事嚟啦。即係佢一個好保守嘅人啊，佢唔會走去同一啲。反夫就咗低下層的人，特別是一個黑人去講一講說話嘅。但起碼問題就是你看完那段戲，你大概知道是咩事， 知道咩事啦。打一場仗就贏定輸啊，就決一個決定。 係啊，佢堅唔堅持？ 堅持，用呢啲艇去救人，用啲艇仔去救人。咁呢樣嘢睇到嗰樣嘢。即係一個重要人物，所以重要的偉大人物咧，就因為佢做一個決定咧，就影響全世界。咁呢樣嘢，嗰個鄧九克大撤退咧，就關乎整個西方世界嗰、那個 關轉接的位置的、 啊、那裡打輸了打輸就英國命運就、就是、改寫 了全世界、 啊、 西方歐洲國家全部改寫 了講這個問題就是呢譬如說在、中國樣近代史其實都相當之多題材的、嗯、但限於那個政治的現實就很多東西其實到今時今日我們都不能夠透過電影去理解的、 啊、那這件事要靠小說了而家香港小即係中國小説界個最大問題咧，唔肯掂呢個政治現實。咁而家好難得嘅香港出咗個作家就陳冠中啦，佢係專係寫呢個中國國家。 佢幾本小説都譯咗英文㗎嘛？ 多人關心啦，全世界都關心佢，因為其他作家咧好少關心中國。 嗱，我阿滿叔講咧，即係我不得不即係去申報利益啦。咁我對阿陳冠中啊，即係頗多批評嘅近年。咁但係呢個就唔係涉及嗰個小説嘅問題，小説係另外一回事嚟嘅、啊。我覺得就應該分清楚嚇。 佢、最近有一個好重要嘅小説咧，佢出咗，就係、是、喺《明報周刊》出本小説啦。真係我都估唔到，真係香港冇人留意到啊、嗯。就叫 馬可波羅。 咁啊寫咩咧？就寫幫而家中國。外交部宣傳嗰個組織裏邊個小組裏邊嗰幾個人， 嗯、 喂呢樣嘢真係從來冇人諗佢寫呢樣嘢。 係鬼佬嚟啊！ 佢入邊裏邊有鬼佬、 嗯， 但幾個精英華人，美國最讀書好叻嘅人， 嗯、 就係、是、負責呢樣嘢，就係、是、將中國形象咧點樣寫俾 做公關， 做公關、 嗯、 啊！喂，佢諗到呢個題目寫真係呢、這個真係重要啊！真係。 嗯 他寫到而家個，因為全世界而家講來講去就講形象啫嘛，國家形象啫嘛。咁佢寫嗰扎做國家形象嘅人嘅故仔喎。 嗯。 喂，呢本書咪重要啊。 嗯。 即係一定要俾人知道有人咁寫呢個故仔啊。咁、嗯、樣啊，陳冠中另一本早排即係早兩年出嘅小説咧，邊而家又編又改成話劇又出啦，《劍鋒二年》啊。 嗯 建封二年就得意的地方咧，就係佢將中國歷史改寫，原來是 係呢、這個就所謂嗰種 alternative history 啊。 佢呢個咧，呢樣嘢真係好得意。全世界咧就都知道中國現代史咧就係、是、共產黨打贏國民黨， 咁、嗯、佢跌改進咗嘛。 到轉頭啊、嗯，國民黨打贏啊，咁佢點啊？咁佢作個古仔嚟，虛構歷史出嚟。 咁呢個咧，其實睇有啲外國嘅作家都有嘅、 啊， 著名嘅 Philip K. Dick 呢、啊、The Man in High Castle 咁、嗯、都係咁樣啦。 其實咧，而家好多作家咧，即係好中意，其實美國做得最多嘅，將虛構小説、虛構埋真實嘅撈埋嚟嘅，真真假假撈埋埋。問題一樣嘢，呢種小説好重要嘅，但係而家香港冇人去寫呢種小説。 嗯， 咁就阿雅斯啊做過呢樣嘢，雅斯就寫浮城呢、這個 狂城亂馬， 狂城亂馬同埋呢個。 喂，到而家係 confirm 肯定咗係雅斯寫， 應該寫㗎啦， 肯定 係雅 斯寫 啦。同埋寫呢、這個佢嗰、那個後殖民地嘅愛情、嗯、植物與愛情啊嗰啲講，佢係將啲現實新聞咧同埋撈埋虛構嘅嘢撈埋，咁、就邱世文啦，佢嗰本《周日床上》亦都系咁样嘅，又系将啲现实古仔、现实新闻咧，同呢个虚构嘅古仔捞埋。咁我自己咧就有写过呢种小说嘅、嗯，就系、是、将每日我就每个月写一篇，就喺《豪海灯》嘅时候咧、 嗯， 就系、是、将新闻就系写入嗰、那个。 咁呢本呢个有冇结合情书啊？ 有，我有结合情书。 嗯 不過冇人留意，冇辦法啦。我係用呢個個體護手記嗰、那個書名嚟出嘅。咁而家仲有書圖書館有嘅、嗯，可以 咁大家 借下。 係滿叔個 fans 就真係睇睇啦嚇。 咁就呢樣嘢，我好早就做呢樣嘢，因為呢樣嘢係美國做咗先，咁我跟住做就係、是、等於你諗一個，你可以寫啊寫篇小説裏邊有梁振英啊。 英文入面有個字叫做咩啊 ？Fiction 啊嘛 ，fiction 咧就虛構啦 ，F I C T I O N 啦。咁有啲人就諗咗 ，fiction 你好要簡單，你寫篇小說就話我今日飲茶，隔離台就坐咗邊個隔離咁解，聽到佢講嘢，咁、你咪將啲嘢講落去你個故仔裏邊咯。 唔係嗰啲係聽嗰啲係聽真係聽翻嚟㗎， 聽翻嚟啊嘛， 唔係作嘅啲係。 咁你呢啲嘢咧？在美國就很興呢種小說寫法嘅，你好簡單。馬連夢路等啊，愛因斯坦啦，可能有一日咧喺間酒店裏， 呢個亦都係真事嚟嘅。 同一間房， 曾經真係發生過一件咁嘅事。 馬連夢路有七日點樣點點點啊？唔係呢啲故仔多到不得了啦。咁你可以寫篇小說又講李小龍嗰七日嘅。 李小龍是他跟葉敏係嘛第一次見面係嘛？ 之類咪寫下咯嚇，即係呢啲嘢好好寫嘅真係係嘛？咁即係呢啲嘢咧，你葉敏你咪作啲嘢落去咯嚇，但係真人真事嚟噶嘛係嘛？咁呢啲大家已經習慣咧，咁樣嘅時候咧，就你有咩特點咧？就是、你將你小説咧。豐富了呢個現實，同埋咧，大家引起啲大家關注個現實。你譬如你寫間小説，寫下呢有個人係送外賣嘅，一時係送去豪宅區，一時係送去啲窮人區咁樣，佢咪睇到嗰啲嘢咧，係嘛？咁啊，佢見嘅嘢係真嘅喎，係嘛？咁樣呢啲。呢啲小说咧，而家系好兴嘅，但系而家作家好少去掂呢种小说。 唔系你强调嘅又系中国作家， 中国作家好掂。 咁但系后边嗰、那个社会背景、政治背景就系、是，大家会唔会惊有好多嘢去咗？ 嗱，譬如好简单，你咪写篇小说，你识得啊？習近平的女啊，習近平的家姐，習近平的妹咁樣，你咪裝話識得佢，見到佢咯。 阿冇錯，你真係講得輕鬆嘅啫。 你喺正規酒店見到邊個邊個咁樣咯，隔離台 就咁呢個就唔出奇。咁但係起碼你真係要有件咁嘅事，你先可以喺呢個基礎上面去作嘅。 係啊，咁你可以撞見蕭建華嘅得㗎。係 啊，咁呢個就唔出奇喎，呢個就 係嘛。咁呢啲嘢咧。就是而家啲小説太狹窄嘅題目啊，太狹窄啊，就係、呢個就係一個係最失敗嘅嘢嚟啊。 咁你寫小説本身咧，就據我所知就唔係陳冠中佢最初嗰個嘅career 嚟嘅，佢都係做一輪編劇啦，就搞雜誌啦。咁但係咧就去咗近年咧，佢就移居咗喺北京啊。咁同埋咧就嗰個主要嘅即係職業咧，都係以小説為主嚇。咁幾本小説其實都係相當之著名嘅嚇。 咁唔係佢肯掂嗰啲題材，嗰啲敏感嘅題材啊嘛。咁啊變成咧，而家就世界關注，好易做個世界關注嘅作家嘅，真係。你要掂呢個題材，而家咁樣掂嘅題材真係精彩。佢就話呢個人咧就做幫國家宣傳嘅咁樣。咁啊咁你全世界睇你㗎。你諗到呢個作？個原作主角的角色是咁樣啊，即係就係寫啲重要最 key 嘅人物啊嘛。等於你而家寫篇小説，你可以寫話你幫阿邊邊個助選得㗎，係嘛？ 咁多題材就好多嘅， 但係又冇人肯掂啲題材 嘅。我淨係舉個簡單例啦，譬如你2014年香港發生嘅事咁樣。阿姆叔講啦，咁唔係你講，我據我所即係有人話俾我聽，就係、譬如拍一套戲出嚟啦。咁但係唔知點解大家對呢樣嘢嘅興趣唔係好大嚇，咁呢啲就係頭先阿冇叔講啦，咦我哋離地喎，咁但係咪在地啲人係關心又唔係喎？如果你好在地咧，其實大家又真係冇乜興趣，因為呢嘢你我日日都見到啦，我想我使鬼你講俾我聽咩？係 嘛？你可以講一個政府裏邊公務員兩批人喺度拗， 咁你寒戰嗰啲咪呢啲嘢咯，就唔係冇嘅，只不過問題咧就係、是。嗰、那個質感啊，同埋細節咧，你而家像唔像得清楚？ 譬如話 ICAC 裏邊嘅有兩批人，邊個話要告，邊個人話唔好告咁樣。係 啊， 即係告一個人咁啊！呢啲故仔，喂，從來冇人寫 ICAC 裏邊一個調查員嘅故仔出嚟喎。係嘛？咁你肯寫嘅話，就咪唔離地咯，係嘛？ 唔知啊。 咁樣冇人肯寫嘅，好易寫啫嘛。即係唔係易啫？你要識人去講，聽到人咪作出嚟咯。 個問題就係、你都要知道啦，就係、寫咗之後咁。 對你有冇幫經濟上有冇幫助咧？咁、這、呢個咁陳冠中唔係啊嘛，陳冠中幾本小説都有一定嘅知名度，同埋我估應該有一定嘅收入啦嚇。 唔係佢又當然唔使靠收入啦， 本身有家底啊嘛， 有家底定係有佢寫書誒都唔自在啦，係嘛？因為佢賣賣下之後，佢根本全部書逼搶搶網。存在佢自在知名度啊嘛，因為呢個世界佢寫親嘅小説咧，就全世界都關心嘅、 嗯， 外國人都關心嘅、嗯，因為大家都知道啲佢講啲嘢咧係最重要啊。 咁問一個即係 佢講呢個藏族青年， 我有睇，或者應該攞命嗰、那個就做嗰、那個應該係做咩啊？做南妓啊嘛， 係 咪南妓啊嘛？ 司機嚟噶嘛？即係你講，即係你譬如話，你有冇人寫篇小説講藏族青年啊？係、嗯、嘛？冇啊嘛，咁佢咪去寫咯。 咁同埋係一個即係香港嘅作家就去寫呢樣嘢。 一般人棄權啊嘛，呢、這個世界就係棄權。 但係我想問你樣嘢就係、是啊，其實照嗰啲題材，中國好多作家都 handle 到嘅。 咁佢當然佢冇啊，即係拍來拍去咁樣，佢真係佢唔會將個時間花喺度啊。但係陳冠中唔介意啊嘛。佢、 嗯、 譬如話佢。佢冇人登咁樣，其實佢唔介意㗎。佢揾地方登就特登登出 嚟。而家仲邊有呢個問題啊？真係你自己， 你越多人介意佢話，佢啲小説越受歡迎添啊！ 即係你一定要有一個所謂爭議喺度。 啊，爭議喺度， 因為從來就係文學作品本身就一定應該有嘅。你如果寫啲嘢，大家都認同嘅， 係啊， 即係大家都覺得冇問題咁，邊人冇意思嘅呢啲嘢？ 個個話屋企好窮啊，跟住供樓好辛苦啊，你寫啲小説嚟把鬼咩？个个咧，全香港咧遇到呢个问题系嘛，今日写啲嘢特别啲啦，系嘛，写个人一个女仔点样搵层楼翻嚟仲好啦，搵层楼一千万嘅楼翻嚟咁样。 咁彭浩翔嗰啲都做过嘅， 即系之类啦。 维达尼亚一号啊， 你掂一个题目啊，掂一个题目系全香港都关心嘅咁样。 系好啦，今日除咗呢个之外，仲有啲咩其他可以介绍俾大家嘅？ 我。再提一提大家就真係要去睇呢個阿巴蘇啊！ 又嚟啦係嘛？ 阿巴蘇阿 姐，我哋舊年睇過好精彩喎， 好精彩。因為你呢啲唔使問精唔精彩，因為呢間公司咧就幫全世界做三個展覽， 嗯、 一個係香港，一個係瑞士巴蘇，一個係 美 亞美三個地方。佢、 嗯、 將全世界畫廊集中曬。 嗯呢啲就算你香港人自己唔睇，好多外國人都走特登飛嚟睇嘅。 你一定要睇，因為你知道世界發生咩事啊嘛。咁你香港放棄啊冇辦法。嗱、嗯，我哋就係講一句説話，你棄權，我哋唔幫你唔到啊，你棄權係嘛？ 咁唔係時間問題啦，我覺得即係大家都係嗰句啦。 咁當然我哋香港嗰個展覽咧，比較於瑞士同埋 Miami 啲都差好多 嘅。係咩？啊，呢個我又唔知喎。 喂，人哋啲最正啲都唔拎嚟啦，因為明知賣唔去嗰啲，費事拎嚟咁遠啦。 啲賣成借嗰啲先。 因為而家拎唔係拎嗰啲多就拎佢俾啲希望嗰啲中國大富豪嗰啲買到啊嘛。你佢嚟香港目的就係賣俾。賣俾大富， 但係喺嗰個即係所謂亞洲區都 係 多精品嘅， 都好精品嘅。因為 你意思就話， 唔係呢個世界咧冇乜精唔精品咧，我哋唔係我自己話、 嗯， 我哋一句開眼界。 係啦，係啦，係。 因為點解咧？點到你話精唔精品啊？ 都唔係由你寫嗰、那個， 係啊，歷史啊，評論啦嘛。 好咁啊，即係阿滿叔都介紹得好清楚。 咁啊，另外咧就阿巴蘇之外咧，中環大笪地啊 ，Art Central， Art Central。喂，而家仲有一樣要睇睇。中環海邊咧，而家擺咗好多藝術品度當雕塑公園咁行啊！喺金鐘嗰個公海邊、 啊，即係我哋嗰陣時做嗰個咩嘛？我唔記得咗嗰個名啦。就係總之就係嗰度，因為填 你啊 填海 咁啊，你一係金鐘上搭地下鐵上天橋， 行過就係 啦，行到落尾行到海邊就係啦。咁嗰度擺咗好多嘢，就成個公園咁樣。咁呢個擺到四月中啊，咁大家就趁機會去。 因為嗰度咧，佢填海啊，佢要等到嗰啲即係 沉降 咧就穩定曬，佢先再起嘢。所以要雕空幾年， 雕空幾年要擺好多嘢喺度。所以佢又。不如設計得很好嘅，特登揾專家去擺嘅，唔係我同你去擺嘅、 嗯， 去揀嗰啲嘢擺喺度。咁、 嗯、 你唔去就等於就係棄權啫，係、 嘛？OK， 咁我哋今日節目時間差唔多啦，咁我哋下個禮拜再見啦。 OK， 拜拜。